第三十拜，一心观礼，从上以来，连宗诸祖，即弘宗衍教，归向净土，诸大善知识，以及本身皈依、受戒、传法、灌顶，诸位大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从上以来，莲宗诸祖，莲宗的祖师啊，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大家都可以共同讨论啊。现在我们莲宗的祖师，我们把昙鸾跟道绰给删除了，古一点的记载那就很多都是这样子，我们的祖师是慧远，慧远然后昙鸾、道绰、善导，像是思归集等等，有一些著作把昙鸾和道绰取消了。这个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著作流传到海外，我们中国没有了，所以净土宗有十种书，国内就一诗啊，成为一本，单人旁一个诗字儿，国内没有了，现在又都回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呢，大家要知道，所以这个是所谓法之将兴，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感觉高兴的事，这些书回来了，过去像莲池偶遇没有见过，但是现在我们能见呢，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事啊。无量寿经一千多年没有得到善本呢，这个时候善本是日本投降以后才出现的，没有多少年呢，我给我母亲过生日，替我母亲印经，这个时候最后才把这个定本定下来呀，最后定本四句话加进去没有地方加了，加在这个刊物表里头，只好作为是印刷错误了，这是后头加进去的，所以定本是在日本都投降了，我从重庆回来了，这个没有多少年呢，咱们遇着了，这又是前所未有的，红白教从来没有到过大陆啊，更不要说什么香港啊、台湾呢、美国了，过去来的是黄教，元朝来的是萨迦派，都是比较新呢，这种古代的这个红教，莲花生上师的教，白教的这个法，在汉地一直没有，只是在西藏啊，在西藏过去交通不方便，生活不方便，种种障碍，所以没有把这个教法传到咱们这边来呀，这是诺那祖师开始的，诺那祖师跟第十三世达赖呀这个见地不一样啊，达赖是依附英国，英国侵略西藏，那时候还是帝俄呢，帝俄侵略蒙古，蒙古 还是没有了。英国就侵略西藏，他们占走了很多便宜，还没有把它弄走。但是达赖还是亲英呢，诺那祖师主张侵华呀，这个就成了个对立面呢。那么达赖祖师就把他抓起来，往脸上涂抹，游行，关到土牢里头，而且是派人看管，几度用极毒的药给他吃，后来报告说死了，派人验尸说是死了。诺那祖师自个儿说，用手刨了个洞，多远多远，从旁边那个洞口出来了。诺那祖师自个儿这么说，有人就说是，恐怕是诺那祖师不肯讲，可能是神通，我不做评论，怎么都可以，总之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衣服都蝴蝶似的一片一片都飞了，头发长的到脚跟，你看这日子多难过呀。吃毒药所以不死，就因为修绿度母啊，就是今天是绿度母会供啊，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大慈大悲救度，这才到中国来呀。这确实密教当年龙树一支莲花生祖师从阿难那儿得到的一支，汇聚红教白教，汇聚到莲花精舍。总之这些教来了，也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啊。这一切现在就是说前人所没遇到的，但是所不如前人的呢，现在很多人就不如前人那么精进呢。只要大家肯精进，肯什么，把这些优点发挥出来，将有一个中兴。就这儿起个高峰，既然起了高峰，就是比前后都高。比方说你现在这儿是平的，那儿出个湖，这湖是高峰，湖就比未来也高，比过去也高嘛。当然以前也有还要更高的地方，从这么下来不是整个是个平面。就是根据西藏的传说，咱们不久的将来佛教是很放光，出现一个中兴的高峰，峰还是很高。因此还都是起起伏伏的，我们大家利用这个时候是一个上升的阶段，这正是特殊的因缘嘛，大家很好的发心呢。三百年后再起一个风，佛教又盛。总之最困难的时间来了之后，这时候有一个好转，但那个风不如现在，那个再过去之后，以后再也没有风了，就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一直到了最后，最后人只活十多岁，见面就要杀，到最后这个时期之后，靠100年的无量寿经，整个的 这个法运就是如此。所以无量寿经的重要性大家就明白了。静修解要这个经也是跟无量寿经是相辅助的，所以这个静修解要要老能存在，大家老修，无量寿经必然也发达。而这个是从现在起，中兴不中兴都不管了，反正这是印度来的，这是西藏来的，咱们姑且摆在一边儿。总之法是到了末法了，一直从现在到最后法都灭完了，还有100年是靠这部无量寿经，这个是肯定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工作，是钢用在刀刃上了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刚才就是说，敬宗诸祖，我们将来还是要把坛鸾道绰恢复进来。坛鸾是二祖，道绰是三祖，善导是四祖，这就是将来再要印这些书的时候，我们做这种主张。老一点的，像杨仁山《佛教三字经》里头还都有坛鸾道绰，这些书没有了，所以他的书《坛鸾往生论著》，有的我法源寺的学生他们看了，他说我觉得论著比论还好。往生论是天亲菩萨做的，天亲菩萨是三经一论呢，净土宗的三部经一部论呢，坛鸾做了论著，道绰有游心安乐集，讲念佛法门，里面有许多法会都是讲持名念佛，他们以为他们是观想，他们确实坛鸾是修观，坛鸾本来是学道教修长生，后来有人说他们这里哪有什么长生之法，长生之法在我们佛教里头，把观经给他，他一看把那道教的书他都烧掉了，烧掉的书比那些气功，那比现在那些气功高得多，不要了，就修观啊。但是他赞叹持名念佛呀，他在这个论著里呀，道绰也是一样，这些著作将来也应当印，好像有的净空法师也在印，是论著还是什么，这两本书都应该印呢，像通赞书也是，也都是丢了的，可是又回来了。所以我们提到这儿，莲宗诸祖，我们应当还是要纪念坛鸾道绰，现在就是说在这里头善导当然了，这是共同都承认的了，那应该是了不起的大德。诸祖莲池藕益一直到彻悟祖师啊，还有弘宗衍教，是弘扬 禅宗的，是讲教的。讲教就不光是净土，讲唯识啊，讲法华呀，讲什么什么，这都是红教，红宗衍教。可是它归向净土的这些大善知识，还有本人皈依的，给你传皈依的，给你传授戒的，给你传法的，密法传法的，给你灌顶的诸位老师、尊师，老想着这些老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对于这一些净土宗的祖师，以及过去赞叹过净土的、归向过净土的禅宗啊、教下啊各方面的人，以及我本人，给我传皈依，给我受戒，给我传法，给我灌顶的诸位老师，这是一拜，32拜的一拜。